好，翻嚟第二節嘅奇異檔案。 係啦，咁啊咁快翻到嚟啦，咁咧就咧就而家係 live 嘅，係啦，咁我邊個咧就係你節目主持潘發光啦。咁今日嘅嘉賓咧就係阿 Dixon， 你好。今日嘉賓女主持係 Kelly 噶。咁咧就你哋而家係直播嘅喎，係 live 嚟嘅。你哋如果有想分享啊，或者你周遭朋友啊、親戚朋友都好啦嘅靈異經歷或者自己啦，啊咁你可以打電話嚟嘅，係81256586嘅，係啊。是不是有些警訊 feel 呢？81256586 我們去一些模擬片段先。 對啊，那就另外就是， 如果大家是發現到有消息的話，就請直通知 我 們。那就由Hilly說啦，那他說如果發現到有些什麼可疑啊，或者什麼， 請立即通知我們，奇異檔案。 奇異檔案啦，因為我們的file開了這個檔案。那另外就是，請你們呢，伸出你們的聖手啦， 關愛之手。 咁咧就咧like下我哋嘅巴打台 Facebook 嘅專業啦，同埋 YouTube 頻道而家嘅直播啦，好嘛？ 如果唔係我哋就冇得撈噶啦，你見到唔到啦， 係啦，就係咁樣。啊，咁講咗啦呢啲嘢，咁我哋就開始啦喎。咁我哋係咪問阿Dixon嘢咧？ 頭先咧係咪後咧？ Dixon開始好聽㗎呢一啲， 開始呢個職業病上身啦。佢係一個 DJ 咧，所以佢係咁問師傅一啲嘢。 係，因為頭先我哋第一節咧就講咗啲關於可能即係突然間同靈體碰面啦。 嗯， 係。 咁但係碰面還碰面，碰撞係咪又另一樣嘢咧？ 係啊，因為喺咪後咧，咁啊，首先係講翻阿Dixon，你自己個。那個朋友另外那個經歷就是推開你那個呢， 是啊是啊是啊，我講少少，講少少啦，就係即係當其時又係呢一個即係睇到嘢嘅朋友啦，咁跟住佢就係有一次行街，咁啊下嘅時候，其實喺地鐵站行過，佢突然間一掌就推開我，我砰砰砰砰砰吞開，跟住佢就好，佢嘅眼神係咁樣嘅嚇，嗱你係我啦，OK我係我 friend 啦，佢哇咁樣。咁我就哇咩事啊？ 做咩事啊？ 发生咩事咧？咁跟住佢就话见到有一嚿云，又似人半身嘅一个浮游物啦。迎面冲过嚟，个迎面系冲向我嗰度。嘭想冲埋嚟，所以佢一掌就推开我。咁佢就喺我侧边擦过啦。 佢意思系点解要嘭一声推开你咧？咁急？ 因为佢惊嗰个嘢撞我嗰度， 系 啦，佢迎我面啊嘛。 因为睇到咧先会 有，因为佢睇到我睇唔到嘛。 喂，小心咁嘅啫， 系啦。 即系咁，其实咁样 有车 系 啦，即系嗰个意思。 其实吓咩啊？有车即系咁样咯，类似咁。 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嗱，佢令我挡咗呢个劫，即系我避过咗撞。咁但系系咪碰面同？碰到個身係咪有個感覺好唔同？ 係啊，咁其實可能咧，你都係一個好彩啦。就係有好多人往往咧，佢冇得睇到啦，冇你個 friend 喺側邊嗰種啦，咁直情係名狀啦。 都唔知啊嘛。 但係有啲咧係冇 feel 嘅，有啲人冇 feel 咧，即係穿梭過咗。咁會唔會影響到個人咧？咁就個。有我諗一啲啲人啦，有啲人咧就或者氣場即係弱咗啊，睇下嗰個靈體係咩用意啦，或者咁穿過，或者咩 啊， 會病啊，或者唔舒服啊，突然間覺得啊，跟住又翻屋企又即係阿Hilly所講嘅又發燒啊，或者即係開始越嚟越嚴重啊咁樣，都唔知咩事，咁咪睇醫生啊咁樣，係流感喎，無端端話啊，其實真係冇接觸過咩，或者空氣上有啊嘛咁樣，咁或者就係咁樣咯，即係弱咗。弱咗，你講我元神，即係我靈魂弱咗，弱咗，或者俾你即係 會唔會可以回復得翻？ 回復翻啊，可以噶，佢又拜神啦，食啲符水咁咯，我都 即 係 做翻啲正氣啲嘅嘢啊。 但係會唔會話嗰啲佢一撞，我真係撞到飛咗出去啊？即係我自己啊，即係可能我有個神喺入邊嘅，即係個元神喺入邊，佢砰一聲撞，可能我就勾咗自己出嚟，佢就入咗我度，有冇呢啲嘢 嘅？有噶啦，嗱，好似我講一個我個經歷啦，呢個經歷應該Hilly都聽過我講過下嘅，不過再想同你分享下。我哋咧學法人咧，喺我師傅即係我學咁多年法咧，幾十年啦，咁咧都會講話唔使理嘅。我哋學法咧，靈界嘅朋友係避開我哋嘅，因為我哋咧有 我祖傳落嚟嘅祖師講咧話有道光嘅，我哋佢係見到我哋有嘅，咁咧佢會離開我哋，即係遠離我哋，即係驚我哋個能量或者佢大家互相摩擦有傷害嘅，或者會咁樣。咁因為我哋都係人啦，師傅唔代表一定睇到嘅，係啦。只不過咧或者我知佢喺邊嘅，總之我有我的方法知佢喺邊啦，係啦。咁但係咧有一日，我其實每日咧都行嗰個停車場咧，我攞車。咁咧，但系咧，有時咧，我就唔會行嗰度。我中意行咧，一條路咧比較陰森嘅。咁咧係啦，就冇乜人中意行，但我覺得嗰度好順行咁樣，係啦。咁喺個好地牢嘅 lift 落到去嗰度咧，咁樣行翻嚟咧，翻屋企就好啲嘅，唔使有斜路啊，唔使成咁樣嘅直路嚟咁樣。咁我又行嗰度啦，嗰度特別靜，有好多樓梯口嘅。佢一行經過咧，都會有啲大廈嘅樓梯咁。嗰啲口嗰度咧，咁我。遠望佢少少嚟，即係呢條路嘅遠處嘅樓梯口咧，我就會望到，即係感應到咧，佢有靈體聚集嘅。咁我心諗，咁耐以嚟嘅理論，包括我收徒弟都係咁講啊，唔使理嘅，佢搞你唔到啊，係嘛？ 佢俾我你 態度啦，係嘛？咁啊，喂，有啲嘢陰陰寒噶嘛，今日嚟到啊，扮曬冇嘢，依然係咁樣啦。喺個心同佢講，我有挑引嘅，我心我就話，屌！我知道你喺度啦，你唔好搞啊！真系唔止一个嘅，我知道嗰度唔止一个，因为聚集性嘅。咁我就嗰边特别黑噶啦，嗰个楼梯口位。好啦，咁啊行咗去。而且咧，每次我经过咧，我都会知道佢哋有嘅。咁咧，我都系咁样嘅态度嘅。有一日咧，我去攞车，唔系走啊，唔系翻屋企啦，调转啦。晏昼嚟嘅啫，黄昏，即系仲有少太阳。即系嘅，仲未黑晒嘅天嘅，咁我就行啦，咁行，我个心喺度谂，好似叮一声，好似有种忐忑，喺度谂个楼梯都光咗好多噶啦，仲系日头，谂落去搞我个心谂车咁样，仲系呢个态度啦，系嘛？点知咧，我都未去到嗰个楼梯口，见到即系唔系平排咋，斜到离远呢个对面咁样，斜到都未到啫。电光火石间，我好似踩中地雷一样，嗰种感觉真系前所未有。我相信如果冇学法，应该死咗啦，有可能晕低，有可能应该或者可能爆血管啊，话你中风啊，即刻瘫咗多次或者昏迷。 但系痛啊，定系点啊？ 点样讲咧？嗱，讲俾听个感受，真系好刺激，犀利过过山车刺激度。我行啊！一望望住呢边楼梯，我斜望啊嘛，我继续行紧都会同你平排噶啦，最屘同个楼梯口都未到，心谂冇教啊，都未谂完之后，我一脚踩落去，笪地系冇嘢噶，都系行路啫，一二咁行嘅啫，一踏踏啲脚，嘣，好似咧感觉好似触电，好似中炸弹地雷咁样，嘣，嗰种扑咧系嘣一道气。好劲嘅气流直冲上个头顶，直冲啊！嗰、那个离心力大到好紧要，哇！我当时根本咩都嚟唔切，但系我咧就比较惯咗嘅训练好有数嘅，我即刻个心已经扣住咗我哋本身我呢个法门咧就我六人法门就有个我护身嘅心咒嘅。咁我就即刻開動呢、這個啟動呢個模式啦，係咪啊？咁啊即刻變身咁樣，咁一啟動嗰模式，我都未，因為我即係話念咒就會加揼腳噶嘛。基本上我已經中咗地雷啊，揼咩腳啫？我只係揼一下嗰下，我即刻嗌啦，即刻心即刻念啦，念嗰句嘢，佢好似有道嘢直衝。冲嗰、那个离心力直情喺头顶冲出嚟，我一嗌，嘣，佢扯翻落嚟，嘣，跟住我感觉到咧系就系、是、自己个魂魄俾怼出嚟。 但系你系同佢迎面撞到啊？ 其实应该系放好似放置地雷一样，一踩落去嗰下，由地由脚底上嚟，嘣。嗱，如果撞击呢种撞击咧，我相信咧系一个有可能系设定啦。因为佢嘅认为我嘅挑机嘅设定都未奇嘅， 条友仔咁串啊， 又 日日都咁， 又或者又有咁样踎喺度，啊，做整咗啲发力喺度咁嘢， 笑话你都好啊， 唔系同埋一踩落嚟一举起嚟， 你行过串一次唔紧要啊，你次次经过都串一次啊， 所以咧串咧就系本师傅系不嬲嚟串嘅，咁就所以就成日咁样咯，所以叫你哋啲人咧有信心还有信心，同串咧就唔应该系咩嘅，呢啲系客气啲，信心。 是有的，但不应该即是咁挑人咯， 即是话都有机会，真系可能佢会撞咗。 系佢或者佢唔知点样设计到出嚟啦。嗱，今次我避你，我睇到你系有呢道力噶啦。咁佢灵界有灵界嘅高手，我相信咧，灵界一个好浩瀚嘅嘢嚟嘅。我哋咧系一个好多 question mark， 即系仲系。人類好多未知嘅嘢，咁我哋有學法啫，咁細，你唔俾佢揾到個係佢打機一樣，佢有個打機大佬好勁嘅咩？咁佢話俾佢聽，喂，我今晚嗰個日嚟到，唔使啦，一陣我派一個手下做咗一樣嘢，佢坐喺嗰度，等佢一踩落去就中噶啦。 即係個高手喺度， 有高手唔得咩？係嘛？咁個高手好在，咁都保得住條命。咁有冇虛到咧？其實我咧又有餘愧嘅，當時咧我。冇咗事之后呢，我就继续行，跟住呢我自己本身呢，我每一个心咒呢就是一个法级嘅功力。咁呢我 level 呢是有五个 level， 咁我就启动埋其余四个 level， 一路行一路练埋啦，喂睇住啊呢单嘢，即係所有嘅机制都已经系揿晒底啦。哇，咁样唔掂，因为你个人讲咗啦，嗰度仲系好静㗎嘛。 系啊。 咁我要再行埋等 lift 噶嘛，嗰位冇人噶，咁啊心谂唔好开 lift 就咚咚咚出嚟，哇！好似你头先嗰个经历咁，突然间跳只出嚟，话碌两下俾睇下都够啦，系咪先？咁啊念晒啦吓，顶住先啦，系嘛？就系咁样啦，系啦，即系呢个撞击咧，如果我相信系普通人咧，应该承受唔到，所以变咗嚟讲咧，我觉得如果好多人咧喺。我依个好多中风啊，或者抢救过一啲中风嘅事件，或者就话脑爆咗流血不止，一定死嗰啲，咁我救翻嘅。咁啊，真系其实咧，我想讲系咩咧？其实好多嘢咧都系有一样嘢冲埋嚟，冲埋嚟。如果你个朋友唔推开你，冲埋嚟之后，你系会点咧？其实冇人知系点咯，有可能好严重。有可能冇事， 病 啊，有可能佢唔觉，因为佢根本都唔知道。事后佢又话赖，好似赖个女朋友嘢，如果你感冒咯，咁样即系咁讲。实际上你已经赖咗，翻嚟开你一路行，慢慢都好似头赤赤，呢个头。 同埋自己 check 唔到 嘅嗰个病，即系嗰啲病征咧，你系好奇怪。我知嗰样嘢系咪嘅？系。嗰、那個即係譬如你覺得自己周身唔舒服啦，可能好似有啲嘢唔妥，傷風感冒啊、發燒，咁你去睇醫生，好啦，你食藥，其實係唔會好 的。唔好㗎，係啊。 但係仲要係一段時間一路拖住，好少少又唔好，好少少又唔好翻咁樣，一路都係。 眉心咧酸酸聚聚，個人咧寒下寒下，好似你以為尖黃尖凍個病咪好咯。 係咪啲人話我隻手會凍㗎嘛？ 一冻就未必嘅，一啲人啦，一啲系血气问题啫。 我试过有个朋友个仔咧得岁几，佢屋企有嘢入咗佢屋企，即系有个女人啦，睇嚟就入咗佢屋企。佢个仔个样咧，好似吸咗毒咁啊，个黑眼圈劲大啦，跟住啲样咧，嗰啲神情啊，好似成个人即刻憔悴晒，系咁病又好唔到。咁啊，最终我就系话喂，我哋。泰國就有個嘢叫滅魔刀啦，就個法器啦。我話你將呢一個嘢擺喺你個仔嘅旁邊啦，咁起碼即係如果你屋企真係有嘢嘅話，就埋唔到去啦咁樣。跟住第二日咧，咁佢個仔就正常翻喎，個樣係直情完全唔 正常曬啊！ 就到我阿媽病啦。 阿媽因為 過咗佢 度，多事攞把刀俾佢啊嘛，阿媽，你攞把刀俾佢，咁你俾咗把刀佢，你又冇刀啦。 係啦，就係咁啦。 咁其實咧，應該起嚟咧就一定要背大好多把啦。你一把之餘咧，你俾個仔把咁咯。 咁呢個只不過係治標唔治本嘅。 咁咧，即係因為個靈界好得意嘅。你俾一樣，你攞一樣嘢嚟可以叫驅到佢或者話事境叫佢走之餘咧，咁佢有啲唔服氣嘅話咧。佢就會搞落呢個人度啊嘛，係嘛？即係人性 小氣啊嘛，係 啦，因為知道靈界好多時都係人嘅變化出嚟啦。啊，靈界呢個名詞啊，咁就除咗鬼物之外咧，咁就仲有好多類型嘅嘢。咁嗰啲係咪真係人變咧？嗰啲唔未必係人變喎，嗰啲未必淨係有人性喎，可能係冇人性噶。 所以呢节就教你要有人性，唔好串啦， 收敛下。 好啦，咁就好快又第二节完啦，咁啊转头翻嚟啊，期待系第三节，唔好行开啊。